手机，是心里守护爱情的精灵，传递你温柔讯息，听你的表情，害怕不小心忘了开机，遗漏了你的甜蜜声音，关心的声音问我在哪里，手机响起，希望是你，应该是你，一定是你，就怕不是你，神奇的牵引，一封简讯传送出去，整天等待着回应，等待你下了飞机，提醒你给我消息，手机响起，希望是你，应该是你，一定是你，却又不是你，等电话响起，不敢呼吸，小心翼翼守护着你的命令，陪你的天线抽筋，我是通讯网里的奴隶，窗边的手机在夜里闪着爱情的光影，想听着你的心跳唱着催眠曲，梦里你传来一封讯息，说你在某个夜里遇见另一段感情，不忍心提起，手机响起，希望是你，应该是你，一定是你，就怕不是你，神奇的牵引，一封简讯传送出去，整天等待着回应，等待你下了飞机，提醒你给我消息，手机响起，希望是你，应该是你，一定是你，却又不是你，等电话响起，不敢呼吸，小心翼翼守护着你的命令，被你的天线抽筋，我是通讯网。